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主题酒店唔会有错啊， 唔会。 即系其实你讲下主题酒店之前咧，我真系有啲嘢细要审慎嘅。即系平时咧，你知咁样，我咧同啲饭盒啦，都唔会话住啲主题酒店啊嘛。啊，因为其实主题酒店咧，平均起上嚟都要500几六嚿水，5嚿至6嚿， 比平时维也纳贵200-300到啦。 唔系，其实因为点解咧？维也纳咧，维记啦。维基海鲜价嘅 维也纳都唔紧要，都唔系斜骨啊嘛。 咁啊系，我维也纳，维也纳咯， 周街都系。 我平时住嗰间咧，住开嗰间维也纳咧，平时都系300-400嘅咋。吓、啊，咁、okay? 咧有一日咁就约咗啊，好似啱啱去完神兽嘅， 系 啱啱去完神兽嘅。咁你知因为最紧要，因为神山府系令你使多咁多钱噶嘛。所以神山府你唔好以为平啊。四兜嘢，咪平均四兜嘢一包咖啡，其实系几千蚊一包咖啡，话即系咧，你知唔知？ 梗系啦，饮完之后嗰啲杂费啊嘛。 即系我讲少少啊，即系而家咧，我就系、是、保持一个月都四次以上啊，四次至五次， 四次高潮， 四次至六次啦，即系约女出嚟。咁咧以前咧就一个礼拜平均一次至两次，或者一次半啦吓，可以咁计啦。但系而家唔得。因为咧神山府咧有好奇怪嘢咧，譬如我而家我教网友咁饮噶嘛，星期如果譬如星期六玩，星期五咪饮一次咯，系俾你身体习惯， 系 你可以唔需要身体习惯噶，你可以系星期六你先饮得噶，其实冇所谓噶，咁样迟啲我得闲又唔可以成日喺度 sell 神山府噶，因为其实我又唔系做生意嘅，即系我而家我饮紧，咁我自己就系星期五饮一次为嚟俾身体适应，星期六搞之前呢嗰兩個鐘頭我就又飲一次。咁、 啊、 呢但係神山府嘅藥力呢就某程度係佢 over 咗24小時以上嘅。 啊 即係話如果譬如我晏晝我而家我哋點樣呢我喺神獸喇講返上次去神獸玩啦。我呢就係食飯嘅時候就飲咗一杯神山府啦。咁、 啊 啊、大概食飯嘅時候係6點零7點。 啊 咁佢個藥力就可以維持到第二日嘅夜晚凌晨，即系星期日嘅，或者星期一嘅凌晨，即系可能一两点嘅， 啊， 因为佢系 over 24小时噶嘛， 啊， 咁大佬镬啦，我去完神兽之后，当然我又系做足一 Q 又好 ，Q 半又好，两 Q 就好，三 Q 都好啦，咁就算我无论我做几多 Q 咧，到星期日咧，我都系 执多 Q， 都系肥啲嘅。 啊、 即系无啦啦都会肥啲嘅、 啊， 当然而家就其实好咗噶，而家我系控制得神山府几好嘅，即系我真系其实要饮嚟控制下佢，因为咁嚟咧，即系更加嘥钱啊。 嗯， 咁所以咧咁啊，早轮啦、啊、其实而家都系噶啦，唔好系早轮啦。咁咧我就系将一个礼拜一次，就改为一个礼拜两次、 啊， 星期六一次，星期日一次。咁你知星期六啦，去咗神兽玩，都唔平啦吓。咁我梗係星期二日，咁啊约个平啲，咁啊梗系约饭盒啦。 啊， 而家饭盒得两件啫，坦白讲。 而家饭盒咩收费咧？饭盒？ 价钱唔同啦。如果系上三妹咧，而家系由1000就加到1200，而家 加价。 加我加佢嘅。大佬几年啦， 即系通胀。 啊，通胀啊嘛，加咗1200啦。咁如果广东妹咧，因为佢广东妹就好简单啦。广东我谂唔谂留翻下个礼拜搞讲嘅，咁下个礼拜先讲啦。广东妹唔讲啦。咁啊上三杯呢咁我就而家係俾1200嘅。咁通常呢因为我又想近下上三杯住嘅地方啦係咪佢係上三杯即係华为上三杯啦。 即係上沙啦。 即係上沙啦。咁我就喺新州呢喺新州嗰度呢就租酒店啦。咁、平时喺嗰间维记呢300多元嘅啫。 嗯 最贵都係400到啦。420元啦。突然间咧，嗰日咧，我去完神兽之后咧，我就发觉嗰间酒店咧，维也纳咧，530元， 有会员卡都系， 有会员卡，冇会员卡系讲紧680， 俾你去贵晒。 可能系啱，可能有啲展销会啦，啲展览会啦，维基就系同其实同7天差唔多。 系， 佢哋咧系好跟嗰个市场咧，咩黄疸季啊，咁叽里呱啦嘅，即系平时可能300多元，偶然有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咧，就卖成5嚿水啊，6嚿水啊。 喂，但系神兽调翻转，如果你即系去嗰轮咁贵的话，会唔会仲有其他选择，定系都系神兽咧？ 唔系神兽唔关事，神兽就唔关事，神兽我哋就系 唔系你去神兽，你都去维。维基 系咯，维基啊， 系咯，系咯。 但嗰间唔关事噶，嗰间系因为我哋帮衬嗰个夜总会，个夜总会咧系张强。咁张强帮我安排咧系350元嘅啫。无论我点，就算嗰间神兽系贵咗、平咗，都系350元。甚至 upgrade 我哋上啲套房，都系350嘅啫。同我哋我自己去维基又唔同啦。我自己去咧就有时真系海鲜价啦。好似呢一次咁样，我啱啱去完神兽第二日星期日，咁啊，点算咧？因为其实我系预咗咧，因为我预咗几日咧，我就喺就 check 定维也纳几钱啫嘛吓。咁啊，我又预咗，譬如我星期六我知道我系神兽，咁我星期日我就搵只饭盒啦。我唔怕讲咧，因为我成日讲，我以后唔会嗌上沙妹或者系广东妹噶啦，以后就 嗌饭盒， 嗌饭盒。但呢次讲我讲咗系上沙妹啦吓，下个星期讲广东妹 OK 嗱，咁都系饭盒啦。咁我讲翻上沙妹啦。咁所以咧，我就一早咧，其实咧，我已经睇定维也纳几钱噶啦。 系 ，OK， 我睇睇，哇，530元，即系我最开嗰间嗰个房，即系你又系平啲嘅，有啲200多元嘅，有啲你200-300嘅，就冇浴缸嘅。 但系你要嗰啲系有浴袍， 可以啊，有浴缸有浴袍噶嘛，浴袍就间间房都有嘅。 系， 但系我就要住 浴缸， 有浴缸，咁唔系我不如住7天。 啱啊， 7天200多元啫嘛， 系啊， 最平啲就而家火车站嗰间，我都系可以最平可以230元住到啦，系咪先？咁我既然我要浴缸，咁我就会住啲嗰个价钱嘅房，500多我平时住开个住开330元嘅啫嘅房， 吓 要530元，贵咗2嚿， 俾多1嚿租多晚， 俾多2嚿， 俾多1嚿租多晚， 啊系，可以咁讲啦， 系啊， 可以咁讲，咁我点租啫？咁跟住我咪上携程睇下。有咩主题酒店咯？ 睇下有冇优惠啦。 系咪有冇其他房咯？咁我 search 下嗰啲，我打情侣两个字啫，喺携程里边，喺深圳打情侣两个字，就出咗一系列嘅 情侣酒店 。其实嚟去得几间嘅啫。 即系我哋叫 motel。 系啦，咁啊嚟去得几间嘅啫。咁我睇咗其中一间，就喺万象城附近嘅。佢、 啊、 连锁噶，嗰间其实都佢喺宝安又有。 啊。 喺。啊，唔知乜边度到，即系佢喺几个深圳几个地方都有嘅。 系 咁啊嘅嘅连锁酒店，连锁主题酒店啊。咁我睇下，咦呢间房又几靓，个浴缸又几大， 啊 呢间房又几靓，仲有个藤椅啊，吊喺度嘅藤椅， 啊 所以千秋咁嘅， 啊 大藤椅嚟嘅，咁啊好咯。咁我睇下价钱，都系560元啫， 冇抵 维也纳要530。 多30元有主题房、 啊，我住30元，因为佢全部主题嘅，有啲平啲添，有啲平啲，甚至可能系300多元、400元添。但系，sorry 啊，但系间房细啲，咁啊细啲，我觉得差啲，因为甚至乎我知道我呢件饭盒咧，佢唔中意啲房太细间，因为我试过住7天咧，佢都唔中意嘅。OK， 咁有时氹我嗰边好开心。你梗系会住好少少酒店啦。 咁佢开心时，你都开心。 系啦，因为佢即系其实正比啊。你氹到佢唔开心嘅话，佢系唔咩嘅啊？咁唔好嚟啦。咁我就喺携程嗰度订咗呢一间叫做天乜嘢？ 佢咪唔喺度唔怕酒店啫。 其实唔好啊，因为某程度啲叫鸡酒店咧， 佢唔会放你叫鸡嘅情侣酒店嚟嘅， 有时租啊。 有时租街正常啦，维也纳都有。 咁啊系， 嗰啲咩咧？ 咁啊叫天使主题酒店啊。 O K， 系真名嚟嘅。 天使恋人酒店。 O K， O K， 天使恋人主题酒店啊，定天使恋人情侣酒店咧？是等等啦， 佢叫天使恋人啦。 O K， 咁我做嗰间咧，因为佢连锁嘅，佢有4-5间又喺深圳。咁我住嗰间咧，当然咧近我要识佢啦。 系， 咁我就去咗，我就指定要喺万象城嗰间。 嗯哼， 亦都系咁多云咁多间最贵嘅， 系 啊，但系最贵嗰间房，即系唔好再讲间房啦，就浴缸靓少少、大少少嗰间房，都系560元，就平过当日维也纳嘅都系贵过当日维也纳530元，贵30元啫， 系， 但系情侣房，情侣酒店房 ，OK， 咁啊，你知啦，你知啊，常山妹嗰啲即係朝头早先瞓㗎嘛。 係。 OK， 咁当日呢我哋去完，我就去完神兽啦。咁啊，我已经俾晒啲相俾你啦，阿碌啊，咩啊，唔得阿碌点个阿阿好日碌好似定我生日嚟㗎啦好似。啊我都我生日，啊我唔够记咗啦。跟住我话嗱，我就今日去呢度玩啦，几正啊，咪俾晒啲啊咩空少去睇㗎啦，佢已经知道我识入去㗎啦。咁我就同佢哋饮完茶或者倾完偈啦，跟住我自己就去咗主题酒店我房啦，因为上山未瞓醒㗎嘛。咁有房揀嘅，但我迟去呢就扑街啦，得返一间房，即係我订嗰个价钱就得返一间房，即係好坦白，因为我订咗佢就将嗰返留俾我。嗰间房呢就即其实好靚㗎，但佢就冇咗一个叫按摩浴缸嘅东西。 哦，即係扎古池。 係啦，佢就俾咗一个普通浴缸我。但嗰个我一打开了门呢，个普通浴缸系咩嘅呢，系一隻高踭鞋嚟嘅。一高踭鞋嘅浴缸。 哦，那个浴缸。摆喺朋友圈摆过嗰张相。 係啦，嗰个浴缸呢可以瞓两个健哥哥你啦。 有冇咁犀利啊， 可以 泳池嚟㗎喇。 嗰个可以瞓两个健哥哥你。OK? 嗰隻高踭鞋浴缸你諗下你几紧要啦，係咪先。咁我见到话一入到去有音乐㗎喎，自然有音乐㗎喎。因为佢一个好撚靚嘅蓝牙喇叭。有一个成我应该都有40寸嘅 LCD 电视啦。咁有个蓝牙喇叭啦。咁喺窗口嗰度呢就有一个藤篮吊嘅，可以吊床咁样嘅。 係咪可以瞓到两个我呢， 咁唔得啦。我諗坐一个嚟都难啫，佢呢佢我驚佢条橡筋好啦，嗰条弹弓好啦发學，你坐落可能会断嘅。咁我坐就梗冇问题啦。即係其实两个人坐我都觉得应该 OK 嘅，咁见过一条坐都 OK 嘅。咁我见到咦，咁我冇心睇㗎啦。冇心睇，因为我冇心睇咁多嘢啦。咁我因为我要接阿饭盒由上沙嚟嗰间酒店㗎嘛，因为啲饭盒即係好撚柒啫嘛，有时。佢又唔撚知道咦我住喺上沙，我要去到万象城，佢唔知点去㗎嘛。唔好话佢唔知点去，其实我都唔知点去。 近唔近 face 啊？ 近㗎。其实就 係、OK、 斜对面啦，你行出去万象城LV, 斜对面啦。 万象城嘅 face。 是非咪就 face 入面就喺入面㗎嘛。行出嚟就 LV 啦。係咪呀， 唔 係。总之我好撚近啦，因为我喺 face 嗰度食宵夜㗎嗰晚。 係。 ok, full face 附近食宵夜嘅。咁你可以諗到啦，行得到去啦。ok, 喺萬象城嘅。ok, 咁喺就喺萬象城嘅 LV 斜對面嘅啫。咁過條馬路嘅斜對面。咁其实我去搵嘅时候我搵唔到 㗎。 我係唔識搵嘅。即係唔係有地图呢，有个嗰、那个咩嘅呢个咩引路嗰个呢，咁我係搵唔到嘅。因为佢好奇怪，佢喺一个屋苑嘅入面。 就唔好太张扬。 係啦，唔好太张扬，好唔张扬嘅。因为但个屋苑你知呢，喺萬象城附近屋苑呢，就点样讲呢，佢屋苑有啲零零四一栋就专门做酒店。 哦。 咁呢佢除咗系天使恋人租咗一层之外呢，下面仲有一间唔知咩客栈旅馆㗎。都我諗都几 ok 下嘅酒店，租晒成栋㗎啦。係其中有一层呢就係天使恋人。ok? 咁我终于搵到啦，咁我登记好啦，因为迟去㗎嘛，咁冇房揀啦。咁我就只可以屈就冇选择高踭鞋浴缸，而冇得选择呢个按摩浴缸啦。ok?咁啊冇嘢啦，咁啊就蠢蠢我睇下厕所係點樣㗎啦。咁厕所呢就有两对拖鞋嘅。一对寫住老公。 一对寫住老婆。 冇错啦，颜色係唔同嘅。ok? 咁我当然我就试测下附近有嗰啲床有啲咩啦，床好简单啦。床嘅张双台嗰度就有啲叫 condom 嘅东西啦。震弹嘅东西啦。当然嗰啲完全要另外买啦。 震弹都另外买。 震弹就另外买，好似48蚊个。贵呀，你知我哋喺广州买几蚊个㗎嘛。10蚊个㗎嘛，我哋喺广州食文化节 ,ok? 咁都系卖都系冇咁价值，我睇晒啦。咁当然我都唔会用啦，咪先。ok? 咁就接我去接常三妹饭盒啦。咁我去到常三妹等下常三妹啦，等下饭盒啦。咁你知咁等一段时间，因为 起身醒咗，即系我话你醒咗未？我打我喺酒店嗰阵打俾你醒咗未？佢话醒啦，咁我就去我搭的士去长沙，等佢啦。 啊， 我话我嚟到你屋企楼下咯，附近啦吓。咁佢话得啦，佢而家先醒，咁又要化妆啦，可能要冲凉啦。 啊， 我等咗成咁九个字到咯，喺长沙戆鸠鸠，冇九个字，可能半个钟头，因为时间其实我冇乜时间观念。OK， 咁等到佢嚟啦，跟住坐的士去啦。咁咧一去到一咁屋苑咧，咁上山妹个面口又有少少黑嘅， 因为觉得好似同平时啲唔同。 系啦，有冇搞错啊，大佬？坦白讲，我哋平时住开咩嚟噶？维基嚟噶，閪閪地，我哋住嗰间有浴缸叫维基国际酒店，即系维基嘅酒店系有国际两个字先至有浴缸噶，话声咧。普通咩维基三好啊，咩维基唔知乜鸠嘢嗰啲酒店咧，系真系即系同七天冇分别噶， 冇噶 吓。咁我哋住嗰啲维基算系叫国际酒店咧，就叫系维基嚟讲最好噶咯。当然除咗神兽嗰间啦，神兽嗰间系维基个唯一五星级 啊。 OK， 我哋住啲四星嘅。OK， 咁啊唯一佢嘅，佢话个屋苑入边 都唔方好多去边， 都唔方好多去边啦。 等于以前嗰个黄背岭经典一样咯。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咁样行，咁佢行喺入边，屌，仲要其中一层楼先系。咁我呢样嚟讲好靓嘅，就间酒店好捻靓嘅。咁但系行个配套一屋苑入边，咁啊，梗系面黑噶啦，做乜捻嘢？点解你唔住？ 因为一般屋苑酒店比较平啲。 系啊，因为佢哋楼上楼下咧都有一都系有其他酒店嘅。咁啊，嗰啲酒店都系平价嘅，都系平价嘅。但系嗰啲唔知乜旅馆嗰度，我唔知咩客栈嘅，我唔好记得啦。啊！佢網友如果上 search 應該 search 得到嘅 ，OK。咁啊，我話得啦，唔怕啦，你去咯。咁我嘛一入到間酒店，房一開門，咦？咁撚柒靚嘅，一陣香薰 啊 嘅味道，成間酒店一間香薰味道 啊。 啊，咁啊房入邊啦，因為入邊就你係一頭先呢個就上應該係上山妹嘅感覺啦。一入到去。个lobby 已经系一只高踭鞋嚟嘅， 啊， 特登做一只高踭鞋啊，我嚟做做啲唔系浴缸啊， 哦，大堂嗰啲 大堂啊， 装饰品 呢个有浴缸喺，有个高踭鞋喺度，你 search 即系佢嗰度嗰啲靓妹帮你登记嘅，因为点都要登记身份证嘅， 系 咁上身份攞身份证出嚟，咦都好啦，好捻过瘾嘅， 啊， 咁啊隔篱有啲墙啊，咁啊卖埋晒嗰啲唔知乜嘢泡泡浴啊嗰啲啦，当然我冇买啦，啊咁啊！我行嗰间房一开门，咦？仲有冇见到真系正喎？咁佢觉得好卵正啦，因为咧佢见到一高踭鞋嘅浴缸啦， 啊 咁啊见到其实就有好多其他骨，但佢最中意系咩咧？系坐喺个藤篮度啊！咁啊上山不坐喺个藤篮度，即系有弹弓噶嘛，摇下咧。 系啊！ 咁当然我同佢倾偈，就只有两种方法嘅啫。 嗯， 一就踎喺度啦， 系啊， 一系就半跪啦。咁当我半跪嘅时候咧，咁你明唔明啊？ 半跪就嚟， 帮我半跪，佢就以为要我戴戒指啦。 系啊， 如果你好得嗰，当然我唔系啦。我冇办法唔半跪，一路同佢倾偈。但总之佢见到嗰种，咦，觉得好开心 吓。 咁啊，咁啊，我话攞对拖鞋俾佢啦，因为佢除咗喺浴室里面有一对老公老婆嘅胶拖鞋之外呢，咁仲有啲我哋成日去浴室，即係去好多酒店呢，都有啲普通嘅嗰啲用一次就抌嗰啲拖鞋㗎嘛。咁我俾佢换啦。跟住话嗱，我哋今晚呢就浸呢度啊。但係时间关系呢，因为我约咗佢嚟，我约咗阿上山太迟，而且我又约咗阿碌大边炉。 嗯。 咁话而家唔好住，你玩一阵间行已好啦。咁當然啦，神山府我已經發作啦，其實因為一到四點鐘嗰時候咧，我未去揾阿上山妹嗰時候咧，未揾飯盒嗰時候咧， 飲定 飲多杯嘅啦已經飲多咗一包噶啦，其實可以發作噶，但冇辦法啦，你知約咗阿碌哥係嘛？咁阿碌哥嗰啲唔可以得失噶嘛，因為佢 米飯班， 真係佢遲到，咁佢都唔算係米飯班主 嘅，偶爾啦。 即系佢迟到冇问题，我迟到俾佢屌噶嘛，你知阿碌哥嚟噶啦，呢个系咪先？啊，而且佢而家部车有车系我司机嚟噶嘛， 攞得唔嚟啊架车？ 等佢考翻个牌先。 我又要考花牌 啊？系啊，原来喺大陆咧，你醉驾诶叫做酒啊嘛，叫做醉驾你酒驾，酒驾酒驾咧吊销咗个牌，你再考翻噶。 O、okay. K、啊。但系你知阿碌阿阿碌兄噶啦，啊嗰啲贵人事亡咁到而家都未考翻个牌， 咁唔可以。 我暂时到而家都我都仲未有司机。 系 啊，所以我暂时都唔其实唔好挂住，唔系好挂住个牌啫，话声咧。O、okay? K， 好啦，咁就再碌噶嘛。咁其实神山虎发作噶啦，唔紧要啦，唉，咁都同阿神山虎去。去食嘢啦， 系啊， 咁去食嘢，咁啊同阿碌去咗一间唔错嘅边炉啦，食完之后，咁行都行下街先，因为我哋近万象城啊嘛，咁行国贸，因为阿上三妹又想买一啲叫做豆浆机嘅东西啊，咁啊七九水嘅，咁当然俾钱啦， 九阳嗰啲系嘛， 吓 九阳嗰啲啊嘛，应该 唔捻知啊，总之佢话用去炸嗰啲唔知乜捻嘢，玉米汁喎，佢而家到而家买咗翻嚟，佢成唔成功我都唔知噶，话声听，我估计系唔成功噶，我肯定系嘥咗七牛水。 肉金嘅咩？ 啊，唔行得，咪送俾佢啦，值啦，大佬，出边而家上山杯咁嘅价钱，起码开咗1500啦。而家我咧啱啱，我都系上年先至加佢两嚿。其实某程度佢而家嗌1500我都俾噶啦，我都俾噶，因为其实呢个系公价嚟嘅，你要俾翻个公价你先至唔觉得欠佢，你欠佢嘅话，你就会。 佢会要求 就唔系嗰一样嘢嚟噶啦， 佢会要求 就系佢想要求嗰样嘢嚟噶啦。话声你听，啱咪咁？你话我唔俾钱得唔得？我话声我唔俾钱得噶，因为我试过有一次，我袋唔够钱，洗大咗。啊，呢下次先讲啦吓，留翻下次先讲。OK， 好啦，咁啊买埋嘢啦，咁啊我哋上三妹就翻去酒店啦，咁啊开水冲凉啦。 系啊， 第一样濑嘢嘅事就出现啦。 咩事咧？ 浴缸水系唔热嘅， 到 系唔热嘅， 我唔热嘅， 系好即系唔知啲水浴啲水好慢啊，吓咁你想教多啲水咧，佢系出冻水；你教慢啲咧，佢出暖水，即系暖水咯，唔系热水。 啊， 咁你知我哋啲性急嘅人噶啦， 咁啊， 嗰个浴缸几知你浴缸系大到点啊？我讲过啦，可以浸到两个你啊，健哥哥。咁你又要浸几耐咧？咁我当然系开大咗呢个水喉啦，所以我哋浸嗰时候咧，同阿上三妹浸嗰时候咧，就唔系咁惯啦，就唔系好热啦，仲有少少凉啦，而且当时嗰个天气亦都唔系太暖啦，系咪先？咁阿上三妹就同我浸下，冇人啊，佢屌你旁家间自己走咗个浴室度冲花洒， 冲凉， 冲花洒，咁我都我浸下我都冇人啊，咁我都系算啦，咁冲花洒啦。咁冲完凉咁啊，今日系陈一 Q 啦。但系因为嗰个气氛，即系你谂下啦，其实最重要嗰个唔系可能唔系个浴缸，亦都唔系嗰张床，系嗰个藤椅。其实上三妹一去到咧，就先坐喺藤椅度啦。同我哋食完饭，买完嗰、那个豆浆机，佢翻去又系第一时间坐喺藤椅度嘅。即系坐喺个藤椅度，坦白讲，我都坐过，系真系几舒服嘅，摇下咁样， 梗系啦， 真系好舒服噶。咁啊，那个气氛令到我上身好开心，好开心。咁嗰埋咧，等诊佢咧，咦， 特别开心啲， 有特别同以前唔同嘅。即系其实你坦白讲啊，诊咗上三妹有四年咧， 三年到啦， 三年几啦，大佬。喂，其实要乜都乜过晒啦，讲真，后入又话。即系神山虎之后合入之后佢顶唔顺啊嘛，而家其实投诉阿神山虎，因为神山虎硬咗 啊， 后入咧神山虎顶唔顺啊，佢而家唔肯俾我后入啊， 有冇入错窿啊？ 冇啊，总之屌佢真系而家，即系有人差咗啊，就系玩小贩啦而家，净系可以喺前面系咁压，或者佢喺上面系咁压，佢上面压自己，佢喺上面系咁压咧，佢都要就住。 系啊， 咁啊，因为坦白讲，一个主题有点最紧要系咩咧？除咗呢啲咁配套之外，张床好紧要噶嘛？ 系啊， 但系张床都真系好捻得喎。 啊， 即系坐落，你知啦，有时咧，我住我瞓好多酒店嘅床咧，你太大力摁咧，你嘅膝头哥咧都会损嘅。 唔系，系床都太硬， 系床都太硬。诶，呢、這个就唔会啦， 软淋淋， 啱啱好。咁啊，狠狠地， 毫无怜悯地， 带埋六味地黄丸，食埋饮埋神山虎。咁你点咧？带埋热狗对付拖劫嘅人嘅态度，咁再诊咯，咁啊诊阿范立咯， 点知诊到佢？ 哇！听啊，哇声即系 星星星叫啦，唔知屌，星星叫啦，屌我，哇！真系即系，而且嗰阵嗰个气氛，佢又开心，因为佢仲平时咧，我感觉上佢系 啊， 肉紧咗， 嗯， 分泌多咗， 即系湿咗啲， 啊，更加湿咗啲，吓，哇！咁趁佢真系回味无穷，好啊，趁而家 Q 啦，瞓都冇耐啊， 啊， 食宵夜， 啊， 平时都唔爱食宵夜噶。可能用咗幾多 消耗得太大 可能咁就走咗去face 嗰度附近嗰度打冷囉，但佢哋唔係打冷，最後我哋都係食嗰啲串燒喺度食嗰啲串燒，食完之後返去酒店啦， 再執多劑 回咗氣啦嘛，咪又診多劑囉，一撚樣當然係冇錯，再浸嗰肉缸啫，一撚樣咁即係板板聲啦，又係。 係啊。 咁某程度我又覺得個隔音唔錯㗎喎。因為其實我間房呢都好似就喺第二間度㗎咋。 嗯。 因為其實嗰間酒店好細間㗎啫。可能有十名廿間房㗎啫。OK? 啊。咁理論上呢啲房呢應該做個隔音會差啲㗎嘛。 係啊。 但我又唔覺。我首先一我聽唔到隔離叫床啊。因為某程度。 可能隔離冇叫到呢。 可能隔離冇人添。 吹緊啲。 可能係囉。咁當然我哋開咗個藍牙喇叭啦，首先我就聽唔到隔離聲，而且上身杯係比平時呢嗌得狠喎， 肉緊咗好多。 個老公兩個字呢落架好似屌你老去劏佢劏開劏豬咁喎。以前咁又唔好似又唔好似好應聲喎。係咪先，咁我覺得呢間酒店真係唔錯，唯一時間呢就係有兩個問題。一冇浴袍。 嗯。 其實係有嘅，我要去問佢攞先有。咁仆街啦，係咪先，你咪主題酒店係咪先，冇浴袍。第二就係因為我跟住我上攜程睇返佢哋啲嗰啲評語。 有係呀。 嗰啲評語都話呢啲浴缸水係唔夠熱嘅。咁係呢兩樣啦。咁所以呢，咁如果主題酒店呢可以唔揀就唔揀啦，唔揀呢間啦。因為我有更好介紹㗎嘛，下個禮拜 ,ok。但係如果你咪想話玩得其實唔用個浴缸想係開心心玩一晚呢，主題酒店呢係真係令到嗰個女仔呢 嗨啲嘅。 嗨啲嘅。 投入感多啲。 投入感多好多嘅。咁其實某程度可以偶然同啲飯盒去下，同啲老女朋友去下，同好好啦，健哥哥你呀幾分啦，同你太太去下。五嚿零水㗎嘛。係咪先。 抵玩。 抵玩㗎嘛。咁樣你太太可能會回復返一啲拍拖嘅感覺呢，或者有時候你哋去face 玩咪租嗰度住返晚囉。咁你太太都我諗都會開心㗎。 都會。 係囉，咁啊俾個意見你。但係嗰陣下次我就唔會再去呢間㗎啦，因為呢間啲水太凍。 係。 唔凍唔熱。咁因為有咗上次嘅經驗。 嗯。 下次我約另外一件飯盒呢，我就去咗另外一間主題酒店。咁係嗰啲主題酒店係點樣嘅呢，就聽下下個禮拜嘅節目啦。咁呢個節目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記住聽啦，拜拜。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三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刁民牛極力推介。